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肥仔想另转身帮我装雷管，点知啱啱一转身就双脚一跳，似乎系睇到啲咩得人惊嘅嘢。佢用手指住杨树利只脚，我顺住佢只手望过去，都差啲跳埋起身啦。同时一阵阵婴儿嘅啼哭声就传咗入我哋嘅耳道啦。只见一只半人半虫嘅怪婴正抱住杨树利只脚响度喊紧，喊声好嘶哑，根本就唔似系人声。就连我哋响深夜丛林里面听到嘅夜猫子啊，都好听过佢好多啊！大概系事出突然呢，杨树利竟然一啲反应都冇，嗰只半虫怪婴嘅喊声突然间就停咗，佢把嘴向四个对角嘅方向同时裂开成四瓣，每一瓣嘅里面都生晒嗰啲反锯齿形嘅倒刺。就好似啲昆虫嘅口气咁，佢咁一裂开，就好似成个怪婴嘅脑分开成四嚿，揈下揈下咁就想嚟咬杨树利只脚啦。我睇见杨树利居然呕咗响度唔识避，虽然我手度攞住支冲锋枪，但系距离太过近啦，唔敢贸贸然开枪，惊住啲子弹会连杨树利只脚都打断埋。情急之下，唯有调转枪柄，对准只半虫怪婴啊怼过去啦。眼见枪柄就嚟剥到怪婴个头啦，佢突然一转头，佢裂成四瓣嘅怪口，竟然将冲锋枪嘅枪柄紧紧咁咬住，枪柄嘅硬木俾佢咬到嘎嘎声。嘴角流啲黑水出嚟，睇起身好似有毒素喺水里面嘅。我为杨树利争取咗呢宝贵嘅几秒，佢已经响只半虫怪婴喊声度回过神嚟啦，细声咁啊咗一声，想将只脚从个怪婴嘅怀里头抽翻出嚟。我亦都同时出力去掹枪，点知怪婴个口啊！好似嗰啲昆虫咁生满晒倒刺，一时系缝唔甩。於是呢就连佢个身都一齐俾我掹埋过嚟。我驚住手脚稍微慢啲，嗰隻怪婴就会顺住冲锋枪擒上嚟咬我隻手。於是就将支枪响半空度冇咗起身。旁边嘅肥仔早就准备好啦，佢举起工兵铲大嗌一声： 屌啦妈你话拍到你屎忽开花先得！ 佢手里头嘅工兵铲啊，就好似一阵风咁，向住我枪托度嘅怪婴啊拍过嚟啦。工兵铲好似打棒球咁，正正击中我手里头嘅枪托。只听见一声精钢拍碎骨肉嘅闷响，嗰只半虫怪婴好似个波咁被拍咗出去，啪咁一声，呢一只嘢重重咁撞埋去葫芦洞嘅岩壁度，个脑即刻就被撞爆咗，脑浆崩裂，红色半透明嘅岩壁黐满晒啲红绿黄黑各种不同颜色嘅汁液，就好似系打烂咗个染缸咁，啲颜料啊顺住岩壁流落嚟。我话赞肥仔啦，打得真系好啊，够晒解恨啦。讲完耷低头睇下支冲锋枪嘅枪托，只见上面啊仲拮住几只虫嘅口气，我忍唔住闹啦：啊，真系好硬嘅牙！呢啲死鬼啊，仲未断奶就生咗牙，佢阿爷真系啲怪胎嚟嘅。睇下四周围，我想睇下只嘢究竟系从边度爬出嚟嘅。点知跌响地下嘅怪婴竟然仲未死，响地下碌咗几下，突然间抬起个血肉模糊嘅大头，对我哋声嘶力竭咁大喊： 啲喊声听起身好刺耳，搞到个人心烦意乱。我举起枪，一枪就射咗过去，子弹正中怪婴个头，打到佢肉汁横飞，个死人头都飞埋出去，剩翻个身呢就响度震下震下，跟住向旁边一跌，就喐都唔再喐啦。睇嚟呢，今次啊真系死直啦，真系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啦。我哋都仲未搞清楚啱先只怪婴系响边度走出嚟嘅。呢个时候，山洞里头嘅光线突然暗咗落嚟，河里头女尸发出嚟嘅冷光突然间消失晒，成个洞里头嘅光源就只系得翻我哋登山头盔上边嘅灯光。四周传嚟无数蠕动物体撞击碎石嘅响声，悲啼嘅婴儿喊声一阵阵咁钻入我哋嘅耳仔。我即刻就明白啦，怪婴系响啲女尸度生出嚟嘅古婴啊！唔知佢哋系几时响母体度脱离咗出嚟？啱先我哋淨係挂住睇嗰隻装住神器嘅大箱，竟然就冇察觉到周围嘅变化。依家发现啊，已经迟咗啦。佢哋依家好似已经爬到周围都系，不知不觉咁已经形成咗包围圈，包围住我哋。杨雪莉点着支冷烟火，高高咁举起身，大概系出于女性嘅本能反应，佢好似好驚啲半虫半人嘅怪婴。我见到佢举住冷烟火隻手微微响度震緊。山洞嘅光斩下斩下咁，我哋见到有无数爬住行嘅怪婴，层层叠叠咁逼埋一齐，个大嘴都擘成四片，动作非常迅速，正围住我哋氹氹咁转。似乎已经諗好咗要将我哋三个作为佢哋出世以嚟嘅第一餐美食。只不过呢，见到冷烟火嘅光系有啲驚，唔敢即刻就冲过嚟。如果啲光线稍为暗落嚟，我諗佢哋就会即刻蜂拥而上啦。我哋有两支冲锋枪，一支手枪，再加上一支单发嘅剑威，系好难顶得住佢哋嘅进攻嘅。要快啲諗计甩身先至得啦。我哋三个背靠背互相掩护，就等啲古鹰露出一啲破绽就即刻冲过去。我哋仲要提防佢哋体内由死者怨念转化而嚟嘅蛊毒，只要俾佢哋咬到下，我哋即刻就会冇命。我一隻手攞住枪，一隻手拎住隻狼眼手电筒。电筒光照埋黑媽媽嘅角落头度，见到啲怪鹰逼埋一齐。我话想睇清楚啲佢哋嘅特征呢，但係佢哋好似好怕强光咁，即刻就避开照过嚟嘅光线。有几隻竟然仲顺住光滑嘅洞壁爬咗上去。我心度打咗个突啦。点解呢啲嘢会好似壁虎咁嘅呢？再照下死咗喺地面嗰隻，先至发现原嚟佢嘅肚同前肢上面都有吸盘，同一个身体里头具备咗人同昆虫嘅多种特征。呢个时候肥仔就大嗌啦。唉，啲扑街怕光啊，唉，我哋即管冲出去就系啦。杨雪莉就对我同肥仔讲啦。咪住啊，佢哋只系暂时未适应啲光，避开咗啲光线嘅直射。佢哋并唔系远远咁走开，就咁冲出去只怕会系硬碰硬。佢哋数量太多啦，我哋成功嘅机会连三成都冇。有一件事情我哋仲未諗清楚嘅。嗱，啲怪婴响死漂母体里面超过咗一千年啦。点解依家突然走晒出嚟呢？咁岂不是断咗谷里头蛊毒嘅根源咩？唔通系我哋无意中触发咗某个机关？我諗起头先我哋喺大箱里头揾出嚟嘅嗰三件神器。禅宫里面嘅三足怪禅，三堆山神骨， 仲有陶罐里头嘅绿色玉胎，会唔会系导致古英脱离母体嘅罪魁祸首呢？但系离我哋唔远嘅嗰啲疑人神器，依家上面都爬满晒啲怪婴。现时啊，洞里边一片混乱，难辨踪影，耳里边净系听见黑暗里头嘅怪婴越叫就越响。睇嚟系唔会有咩特殊嘅时机啦，唔可以再拖啦。事到如今，只有硬住头皮冲出去啦。我叫肥仔喺个背包度攞个丙烷喷射器出嚟，家阵火烧眼尾啦，都冇咩话舍唔舍得噶啦，先烧死班扑街再讲啦。我哋可以趁乱向葫芦嘴嗰边跑过去，一出咗山洞就唔使再惊呢啲嘢啦。我哋啱啱想喐手，就听见杨雪莉讲啦。我哋啱先将只巨虫打成咁，佢再都释放唔到红色武器啦。呢啲武器呢，可能係可以等啲半虫怪婴保持睡眠状态。冇咗啲武器啦，佢哋就喺母体度脱离出嚟，同嗰三件神器係冇咩关系嘅。不过呢，我哋一定要整烂呢三件嘢，尤其係嗰隻三足蓝蟬啊。我睇呢，怪蟬嘅材料係一块罕见嘅陨石，埋喺地下边1000米都可以向上空发出干扰波。冇咗佢呢，谷口嘅两块大陨石就冇咩作用啦。如果唔係呀，仲会有飞机出事㗎。都冇时间俾我哋慢慢商量系咪咁一回事啦。饥饿嘅古英已经等唔切啦，佢哋完全唔理会电筒嘅强光，越逼越近，包围圈越缩越细。放住神器嘅地方系响洞嘅里边，我哋要夹硬冲出去，就嚟唔切打烂嗰啲嘢。更何况我哋唯一嘅神兵利器，亦即系嗰瓶丙烷喷射器咧，净系可以用3次嘅啫。一旦用晒，仲冲唔出去，后果就不堪设想啦。只好先冲出去再谂计啦。我对肥仔同杨雪莉大嗌啦：同志们，冲啊！话啱啱出口，已经有只古鹰擘开个口咬过嚟。杨雪莉飞起一脚，正正踢中佢个脑，将佢成只踢咗出去。同时撑开金光伞挡住后边几只古鹰，肥仔都同时出手啦，举起丙烷瓶，将喷嘴对准前边就开始喷射。几十只古鹰即刻就被红红嘅烈火包围住，变成咗个大火球。烧着咗个古鹰挣扎住嘶叫，一时之间就变成咗焦炭啦。今次呢，是我哋第一次用丙烷喷射器，估唔到呢件嘢嘅威力真係咁大嘅，连旁边嘅岩石啊都一齐烧着埋。肥仔连续喷咗2次，好多怪婴被强烈嘅火焰烧着咗，发出凄厉嘅叫声。我同杨雪莉见有机可乘，就趁乱喺怪婴少嘅地方冲咗出去，喺起伏不平嘅岩石上面高一脚低一脚咁系咁走。跑咗阵，听见后边嘅叫声大咗起身，心一急就諗啦。弊啦，追得咁紧，听啲声离我哋已经唔远啦，系咁走落去都唔系办法㗎噃。顺住水边又跑咗几步就无路可行啦。想要继续行，只有落水游过去。呢度洞壁开始中间收窄，石壁弧度突然加大，变得十分陡峭。唔远嘅地方有个半圆形嘅亮光，睇个样呢，应该就係葫芦嘴嘅出口啦。呢度水面好阔，由于前边嘅洞口窄，所以水流并唔湍急。以我哋最快嘅速度游过去，游唔到一半啫，就会俾班古鹰追上啦。我哋三个已经跑到气嘘气喘，个心啊跳到砰砰声。我指住前边有光嘅地方啊讲啦：嗰度就系出口啦， 我喺度顶住，你哋两个游过去先。如果唔系一齐游嘅话，大家都喺水里边仓促应敌，实死梗嘅。你哋唔使担心，我有办法甩身嘅。肥仔咔嚓一声拉开枪山， 哎，你个屁办法咩？你哋边个都唔好同我争啦，我嚟压阵。阿叔就唔信啦，我牛高马大会打唔赢啲僆仔。 一边讲，一边就想将我同杨雪莉推落水啦。杨雪莉拨开肥仔只手，去佢个背囊度揞炸药，快啲整几圈导火索，只要阻佢哋一阵，我哋就够时间甩身啦。我同肥仔即刻就会意啦，依家系争分夺秒嘅时候。我哋将绑响铁丝度嘅导火索解开，随便咁铺响地下。我听见嗰啲怪婴凄厉嘅喊声，就好似狼叫咁，正由远而近。个洞虽然黑啊，睇唔清啲怪婴离我哋有几远，但从啲叫声嚟判断，已经差唔多嚟到我哋度啦。于是我就催肥仔讲：撤，快啲撤！就在肥仔全部装好晒啲导火索嘅同时，杨雪莉已经拉开咗装备包嘅气囊阀。啱啱搞掂晒呢啲嘢，我哋三个停都唔敢停啊，即刻跳入水里边，拉住个气囊，手脚并用，向住洞口搏命咁游过去。我一边游，一边拧翻转头嚟睇下，只见到无数咁多嘅怪婴。已经层层叠叠咁追到嚟水边，正响呢个时候，第一条导火索啱好爆炸。虽然呢一种醒型嘅条形炸药威力唔系好大啊，但系已经足以暂缓佢哋穷追不舍嘅势头。肥仔一共设咗五层嘅导火索，以我哋嘅速度咧，足够我哋游出洞口噶啦。呢一啲古鹰嘅生命力。就好似曱甴咁顽强，唔将佢哋打到劈屎咁咧，根本系整唔死佢哋嘅。而且佢哋满嘴倒刺同埋黑汁，毒性一定系好犀利嘅。最可怕嘅就系数量实在系太多啦，好难对付。只要出咗呢个葫芦洞，先至再谂点脱身啦。我一边搏命向前游，一边系谂紧出咗去之后。点先至可以将佢哋一网打尽呢？突然觉得个身向下一沉，只脚好似俾几只力量奇大嘅爪捉住咁，唔单止冇办法向前游啊，个身仲俾一道力迅速咁拉向漆黑嘅水底。由于我系游响最后面，所以杨雪莉同肥仔并唔知道我遇险嘅情况。我个心一慌。捉住气囊嘅手一松，仲未嚟得切嗌啫，阴冷嘅河水就已经浸过咗我个鼻啦。咁喺漆黑嘅水里头，到底又隐藏住啲乜嘢呢？各位如果想知我系点样突围嘅话，就请你下次继续听我讲啦。